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五十章，八卦。李琴叔昨天晚上刚洗了头，脑袋上有一股很淡的玫瑰洗发露的味道，不断地往袁子峰的鼻子里钻。他的手微凉，袁子峰覆盖上去觉得很舒服。袁子峰只是这么纹丝不动地坐着，也很快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异样。 居然那什么了？ 他低头看了一眼，不动声色地从一旁拿了个抱枕放在自己的双腿上，挡住关键部位。他低头认真地看着李琴叔，脑子里开始开车了。直到谢廖东突然开口：“ 老大，明天就上课了，你作业写完没啊？” 袁子峰吓得一抖，李琴叔嗯了一声，脑袋在他脖子里拱了两下，但幸好没醒过来。李琴叔瞪他一眼：“小声一点。”谢廖东哦了一声，这才压低了声音：“ 哎，你作业写了没？”“ 没，没时间。”“ 啊，可惜我跟你们不是一个班。我写完了，你们是什么作业？”“ 那谁肯定写了，哥，你找他借作业抄抄。”“ 滚犊子，不借。” 林天宇此人，袁子峰对他的情绪是挺复杂的。你说这人较真吧，但有时候又挺有义气的。总而言之，不是坏人。可虽然不是坏人，但也绝对不是那种能玩到一起的哥们儿。偏生的他俩还是同桌。 我觉得这人挺奇怪的，为什么老是找你聊天啊？ 因为他英语不好。 行吧，你这个理由我无法反驳。 林天宇。 苗元虎想了想，接了个茬。 哎，是不是就是你们班的那个第一名，常年徘徊在年级五十的？ 嗯。哎，元虎你知道啊？ 知道啊。不过知道的都是些八卦的事情。 什么？ 他不是高二转学过来的吗？听说他以前之所以被退学，好像是私人关系比较混乱。不过他成绩不错，所以花了点钱进我们学校来了。 谢廖东惊呆了，一连啧叹了好几声，还想继续问下去。 行了。 谢廖东撇撇嘴，用唇形说道：“ 待会儿回去了，你单独给我说。” 苗元虎笑眯眯地点了点头。李琴叔这觉睡得非常好，比之前的好几个晚上都好，一个梦也没做。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回到市区了。他脑袋有点僵，刚要起身就发出一声低叫。袁子峰赶紧扶住他的脑袋。怎么了？ 像是落枕了。哎呀。 李琴叔吸了几口冷气，脑袋歪着不敢动弹，很抱歉地说道：“ 你的肩膀挺麻的吧？怎么不叫醒我？”“ 我没事儿。” 袁子峰肩膀是有点麻，但还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，现在得先把李琴叔的脑袋弄好了。 下狠手一撇就行了。 哎，别，我有点怕疼，我自己慢慢转过来吧。 于是一车人围观李琴书在那里缓慢地转着脑袋，大概过了十来分钟，他终于松了口气，哎，脑袋正过来了。哎，有点无奈地理了理自己的发型。 年龄大了，经不得风浪喽。 哎呀，哪能呢？说你三十都没呢。 比起你们这些小伙子小姑娘是不行了。 李琴书揉了揉自己的脖子。 劳烦你送我去公司那边行吗？我想起有点事要处理。 哎，行。那车我给你停哪儿啊？ 待会儿让子枫开回去吧。 好嘞。 谢廖东打了个响指，一路将李琴书送到公司楼下。李琴书打开车门，袁子枫探出半个脑袋。 哎，注意你的头。 进去吧。 袁子枫刚一坐回位置，谢廖东就开口了。 老大，咱去开黑。 不了，那个我得回家一趟。 袁子枫回家是为了取东西的，他以前有段时间经常落枕，而且还挺厉害的，找医院的医生也没有用，毕竟这玩意儿不是靠吃药就能解决的。后来寻了个中医，给他开了几贴膏药，他贴了一次，刚贴上不久就觉得这脖子舒服了不少。那次的膏药他就用了一贴，还剩了不少呢，所以打算回家取一趟，然后给李琴书拿过去。不过袁子枫没想到自己居然正好撞上厉雨锦在家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林妈在擦桌子，见她回来了忙迎上来。 小少爷回来。 啊，我爷爷呢？ 哦，在上面商量事儿呢，厉少爷来了。 袁子枫一顿，旋即点了点头。 啊，我上去看看。 厉雨锦平时经常来看爷爷，但两个人几乎没怎么撞见，因为厉雨锦通常是白天来，而他是上完课回家都是晚上了，住校后更是少有撞见。 现在都傍晚了，厉雨锦怎么回来了？ 还在书房跟爷爷商量事儿，这怎么了？ 袁子枫有些好奇啊。上了楼，书房的门竟然开了条缝，袁子枫往里看了一眼，意外地发现厉雨锦额角竟然有道伤口，像是被人给劈了一下，看上去还挺吓人的。 袁子枫想了想，靠在门边。袁老爷子将桌子上的书法摊开来。 这是我这段日子刚淘回来的，据说是大家手笔，但我找人鉴定了一下，不值钱。 李玉锦看了一眼， 写得不错。 袁老爷子笑了笑， 说吧，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你这一反悔可不是小事，厉家掀起风浪不说，楚家那边更是过不去。 没有原因，只是觉得跟楚小姐不合适。 袁老爷子定定地看了他一眼，顿了顿后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，然后道： 小姐，你不是鲁莽的人，我虽然不是你们厉家的，但大概也能猜测到你们厉家的水深。你既然一开始已经做好了订婚甚至结婚的准备，想来后果早已经想到了，如今又来反悔，还不如当初不要定下这件事。 有一件事脱出了我的掌控，而且那件事是我一定要抓住了。 袁老爷子想了想才思忖道：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？ 李雨姐没说话，但看表情明显是说中了。 哎，你们厉家的事儿我们袁家管不着，毕竟你姐姐去世那么多年了，疾病曾经有关系，现在也都淡了，这都多少年没走动了。不过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大可以告诉我这个老头， 能帮上的，我还是会不遗余力的帮一帮的。 谢谢您，既然您这边我交代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还约了人。 好，去吧。 李玉锦嗯了一声，转头往外走，却不想门刚一推开，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句： 小少爷，您在这儿站着干嘛呢？ 他往前看了一眼，不远处袁子峰神情复杂地站在那儿，和他四目相对。李玉锦挑了挑眉，不动声色地迈开步伐，和他擦肩而过了。等到李玉锦的身影消失了，袁子峰才像是反应过来似的，推开门走了进去，下意识地开口道：爷爷，李玉锦要退婚？ 喊什么呢？认识你小舅。 他要退婚？ 大人的事，你小孩子多管什么？人不喜欢了，还不允许退婚了？ 看来是真的要退婚了。袁子峰心里挺复杂的，一方面是觉得有了危机感，另一方面却突然意识到李琴书对于李玉锦的重要性。李玉锦居然为了李琴书乐意退婚，他就不怕楚家那边生气给他使绊子？那到时候他还能坐稳立下这把椅子？ 跑哪玩去了？ 泡温泉去了。袁子峰说到这里才想起来自己这次过来的真实目的，忙开口道：对了，那个我上次用那膏药给我放哪儿了？ 这我怎么知道，自个儿找去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就往外走，袁老爷子却突然喊住他：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没有的事儿。 谈恋爱也没什么，但成绩千万不能落下，小年轻嘛，谈恋爱就得奔着大家一起进步去。 袁子峰想了想，语出惊人： 那个，如果我谈的对象比我大十岁呢？ 袁老爷子差点没把手里那书法给撕了。 什么？ 袁子峰为了袁老爷子的心脏好心地摇了摇头： 我跟你开玩笑啊。 袁子峰这心里一直惦记着李玉锦退婚的事儿，连自己什么时候开车到李琴书的公司楼下都不知道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已经抵达目的地了。他熄了火，看了眼时间，正好7点钟。袁子峰给李琴书打了个电话，无人接听，于是干脆上楼找人。因为正好是周日，公司大门紧闭的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 李琴书不是说过来拿东西吗？难不成已经拿了回家去了？ 袁子峰点了根烟叼着，下了电梯往外走，眼神随意往旁边一扫，却突然看到李琴书的身影。他坐在咖啡屋的落地窗旁，微微低着头，精致的侧颜被光晕朦胧地笼罩着，暗衬出他粉嫩的嘴唇。他咬着吸管，很认真地听着对方说话，而坐在李琴书对面的是李玉锦。袁子峰眼睛一下瞪大了， 合着李玉锦说约了人，约的是李琴书？李琴书说来公司拿东西是为了跟李玉锦见面？我去， 一股无名的火突然涌上心头，他下意识就要往咖啡馆里冲。等进了屋子被热气烘烤，突然他缓过神来了，于是找了个离两人不远的位置坐下来，背对着他们点了杯咖啡，耳朵一直注意着那边的动静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。